选总统卢秀燕苦笑，再次说清楚。 我今天要一下把它讲清楚。之所以抛砖引玉，那率先退让，就是希望打破这个僵局。 就算六都市长满意度拔头筹，卢秀燕表明2024就是不选，希望打破国民党僵局。只是这抛砖引玉四个字很有既视感。 有意参选但还不愿表态的同志，我非常的同情他们，可是我们不能等待。我希望抛玉引翠。 2016年国民党总统初选大咖没人敢领表登记，只有洪秀柱勇敢表态。怎么隔了快8年，蓝营这些大咖还是态度扭捏，不敢说。女性似乎比男性还勇敢。 您要把自己纳入征召的人选之一吗？ 给予尊重，最重要的，我现在是新北市市长。 这是蓝营的政治人物，男生考虑的比较多，蓝营的基层非常的着急。 前高雄县长杨秋兴陪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前往高雄旗山天后宫参拜，低调走访基层宫庙。国民党拍板总统人选征召产生，弹性十足，认为给郭台铭参选门票，解除九月才能恢复党籍的烫手山芋。 如果是只有你国民党现在台面上的人物来选，那我就先恭喜赖清德吧。侯友宜，你刚上任，民调马上趴。马上趴，韩国瑜 2.0。 国民党喊出团结非绿大联盟，究竟最后派谁上场出征，就怕迟迟不决定反而让支持者心冷。三十王家宏从台北怎么懂。 亲爱的乡亲时代，胡乐兄弟，台湾头家大家好，欢迎收看三 Q 新台湾，我是三 Q 陈佩维。国民党宣布总统候选人要用征召的方式来处理，听说要接侯友宜、郭台铭来泡茶，这场人到世界戏剧煞演袂煞。最近佫传出讲吼，朱立伦其实是为着争家己做副手，但是为着争家己一个做副总统的机会，甲两个有可能的总统变无去，安尼敢是有智慧的处理方式？先用亲拿甲郭这个郭台铭讲甲无一块好，等甲侯友宜秘伫边仔咧偷笑的时阵，佮用民调咧伤紧咧甲修理。最后两边拢受伤了后，才宣布讲用征召的方式来避免着国民党家己人烧台。主席啊，台人的也是你，救人的也是你，贼头也是你，警察也是你，神也是你，鬼也是你。要郭台铭甲侯友宜吞一口气，搁爱郭台铭、侯友宜拢爱尊重你，敢是咧叫，敢是咧家两个咧创治哈？中国飞龙机军力伫台湾这个边啊射来射去，美军将士上届停台湾的时，卖叫偏偏要去中国访问，本来想讲哪有人遐尼白，卖讲迄落啦，哪有人遐尼戆，明明知影中国对台湾的企图，煞拢唔惊死，更硬要去，原来一切拢是卖叫的阴谋。这跩旅途叫做制作外交，是中华第一个中华民国伫台湾的总统退休了后去到中国这个国家，这算吼一种外交的突破。那既然是制作呢，去的拢是国民党去给共产国民党去给共产党打败的所在，这叫做替国民党背梦。那至于到底是代表着台湾，也是代表国民党，就看伊敢有伫行程内底加向着共产党抗议啊！你抬这么侪国民党的人啊，抢着咱的土地啊，即马搁要打台湾，我绝对袂放共产党煞啊！你若安尼讲，我就佩服你。但是这敢有可能？精彩内容、专业的分析，就是今仔日的三 Q 新台湾。首先介绍今日特别来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 博伟好，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Thank you， 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Thank you，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Thank you， 大家好。 民党前新北市议员李坤城 ，Thank you， 大家好。 其实啊，这个如果按照新闻的讨论度啊，最近有一个媒体公司，他把狒狒脱逃放在决战2024前面， 是是是 但是呢，我们要跳脱大家的逻辑，不然狒狒要讲政治也是很好讲啊。很多人问说狒狒会去哪里，我说会去新北啊。有那个呵呵做台籍，狒狒也可以做台籍啊。 我们这边那个定位齁很重要啦齁，所以定位就可以找到狒狒在哪里。 第二趴再看。先看一下啦，这个人叫做朱立伦啦。 他等啊，啊可是谁都知道你这个征召就几个目的嘛，第一个让民调低的出现，第二个让不敢表态的出现，第三个让有民意但没有党意的人出现，啊这三个情形刚好代表三个不同的人，所以这三个结合结尾啊，然后说要用征召，讲是讲征召啦，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你征召讲出来之后呢，诶你看哦，前一阵发生什么事情，郭台铭叫做自然淘汰，因为他的 DNA 血统不纯，他验出来没有比蒋万安跟蒋经国还要亲。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侯友宜齁，民调高起来的时候，你也看个这一阵子，今天待会讨论民调一直做一直掉一直做一直掉，把这个矛头指向迟迟不敢表态。所以这个征召齁，看起来是小以大义团结党内啊，实际上是刀剑相向啊，对啊，这个兵戎相向啊。那现在呢，他说齁，我们这次征召还不排除谁，不排除郭台铭，那把这个早就已经快要放弃了、哦、我最后一次听到郭台铭咽下那一口气讲出最后一句话是说什么啊，我在等他们一个办法，他几乎就再也没有发表过跟国民党相关的言论哦。结果今天朱立伦主动把他拉上台面，他说啊，他是蓝营重要的一份子，他把郭台铭找回来征召，希望团结非绿，让2024能够赢得胜选。这个动作这么大，戏剧那么多，宇韶哥，朱立伦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上礼拜呢，国民党呢又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周。当征召这个说法出现之后呢，短短两天之内呢，说废话的说废话，废话了。然后呢，放话的放话，我帮大家整理一下。这样的惊心动魄的放话过程是什么呢？首先呢，侯友宜先说呢，职务不重要，定位很重要。完了之后呢，朱立伦就开始说呢，我们要征询最主要的候选人，排除障碍。主要候选人、次要候选人是谁？不知道，帮谁排除障碍？基本上留有悬念，语带玄机。然后呢，赵少康呢，不是做了一个民调吗？中广艾普罗，他其实已经知道民调结果，还故意说呢，这个朱立伦呢，你要征召最强的人啊，但是呢，看起来侯友宜得啥名呢？征召最强的人，难道是柯文哲吗？杨秋兴就立刻讲说呢，如果名单里面呢没有呢这个郭台铭的话，那么就保送呢这个赖清德。最后党高层的人出来放话，来收拾战场，说齁、哦，如果呢要征召啊，或是找呢没有党籍的人啊，这是啊没有意义的事情。这叫什么？这叫暖场。大家都知道呢，征召完了之后呢，有的吵，所以说呢，各方人马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呢，来放话或是说废话啊。侯友宜说的最新的废话就是呢，职务不重要，盖坤成说的定位很重要，只有走私的人呢、啊、需要 GPS 定位啊。好，完了之后呢， 插一句话，你怎么不确定？我们不确，搞不好是用北斗哎、欸。 对，好。前面放话完了之后呢，朱立伦因为他有内场跟这个党中央的优势嘛，今天都告诉他说呢，现在看出来主要候选是谁了嘛，大概就三个人嘛，对不起哦，没有张亚中哦，对不起哦，没有王建轩哦，主要候选人他是召集人，他当然是主要候选人嘛。另外呢，原来发现是侯郭赵，那美卡就来了哦，请问呢，如果没有心血啊，要找主要候选人的话，应该开个圆桌论坛嘛？他不是哎、欸，他是个别来找。第一个 mega 是什么？顺序很重要。他是先找谁？他先找侯吗？还有呢，先找这个郭吗？还是先找赵？顺序基本上啊，会决定哦议题的走向。第二个是呢，找来党中央嘛，这是棋盘嘛，当然不会像侯友宜那么夸张啊，瞧候选人哦、啊，瞧到那市政府去，党中央嘛。好，来了，议题是谁设定？朱立伦设定嘛。更好笑的地方是、啊、因为是个别找，就可以各个击破。各个击破的方式是什么呢？国民党有名的过话逻辑就来了。诶，比如说第一个找侯友宜嘛，啊，下一个找呢这个其他人啊，也许是郭台铭，他就会说，侯友宜跟我表示说齁、哦、他怎么样呢、啊、哦啊，找完呢这个赵少康之后，又可以跟呢这个其他人讲说，可是赵少康表示怎么样，他可以过话，因为他赌呢这些人呢是结束之后呢不会直接打电话，我没有交情呢，比如说呢我跟崇文哥，或是说呢跟呢这个坤城，如果要找我们怎么样的话，我事后会打通电话，坤城啊，刚才呢那个东西你觉得怎么样？朱立伦在赌这些人各怀鬼胎啊！啊，在过话过程之中呢，他可以见缝插针啊。所以什么叫做大内高手？这叫大内高手。最后，待会会谈到 我昨天又听到一些国民党的朋友告诉我说，但是不能这个说明他们的身份啊，有媒体人啊，啊也有呢党中央的人士啊，两方对起来很像哎、欸，说现在朱哈的目标很简单，一定要胜选。我说你讲的也是废话，总统一定要赢。第二个呢，席次呢基本上要比上次来的好，有没有过关不敢说。第三个是，哎，当然有个议题就会出现哦，朱立伦都说他要当副的，这是一个最大的绝招，他假装自己要当副的哦，然后呢想办法呢，每个人呢都找来合作嘛，哦，以这个当作是饵啊。但是呢，比较可怕的地点是什么？如果这事情真的变真的话，他当副的意思是什么呢？虽然我认为这是个假议题啊。嗯，当那个蓝营朋友跟我讲的时候呢，我也都知道他借我的口在 Thank you 的节目要讲嘛，然后他们都会这样讲。但是朱有最坏的打算，什么打算呢？形势要是比人强的话，他坐定的造王者啊、哦。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不论他什么职务啊，职务不重要，定位最重要。什么定位呢？他一定要掐住党主席这个位置，即便是副的，他一定要是党主席。为什么？党主席才有国共论坛呢、啊。党主席呢才掐住两岸交流嘛，马英九现在这个东西哦，朱立伦看在眼里，我布局这么久，怎么可能被你马英九呢给破梗？不要忘了找夏立言去，找这个小舅子一起去啊，前阵子去中国是为了什么？谈好代理权嘛。所以以上啊，惊心动魄不会只有上一周啦，下一周呢一定更精彩。为什么？蔡英文即将啊访问美国，马英九也要启程，然后呢在台北现场的巴德路党中央呢干嘛要上演书啊。诶阿弟贝来跟我讲嘛，啊他说这不好呢，啊这个制度啊怎么样啊，其实这一切主场还有议题跟节奏掌握在谁手上？掌握在朱立伦手上啊。 其实哦，这个侯友宜跟朱立伦，当然这个最早的时候应该是朱立伦在当市长就拉侯友宜当副市长了嘛。 对对。 但是一直都有传出这个叫朱侯心结啦，因为用的人也是同一批啊，甚至是说侯友宜还在当市长，朱立伦有一阵子已经没舞台了，因为16年可能状况比较惨嘛，经历换柱之后，所以会有一种余量情节。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是3月15号的时候，国民党宣布成立选策会，结果被侯友宜发文说这个叫做黑金。16号早上的时候，侯友宜打电话给朱立伦说，我对这个名单非常不开心。结果呢，侯友宜马上在5分钟内就在脸书开炮。结果隔天17号呢，傅昆萁17号的时候在立法院以受访的方式表达他的不满。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完了啊，要打起来了、啊。结果在19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蛮严重。结果朱侯在19号的时候早上9点第三次通话，侯友宜针对脸书发文一事向朱表示拍谁，那人家就说这个叫做身段柔软，然后侯友宜还主动提议朱侯可以找个机会同台。那于是大家就会说诶，朱侯结盟这件事情是不是讲好了？那另外一方面，进郭台铭的人士说，郭台铭其实一直都在等国民党，况且朱立伦也说过要推动在野大联盟，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动作，国民党真的以为靠一己之力就可以打败民进党吗？玉薇姐，这个东西朱跟侯是真的讲好了吗？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国民党内他们的内斗真的非常精彩， 精彩， 看各个媒体他们的放话更是精彩因为各个媒体有各个的体系放各自的话，所以媒体其实刚刚讲朱侯好像现在这个已经握手言欢了，已经谈和了，可以共同合作了，我相信答案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绝对这个是相反的、有没有真的谈这个电话说拍谁哦，这个我先讲黑金哦，那这个让你这个难过，是有打这通电话，但是打完电话五分钟之后他那个文就 PO 出来了，那所以这个根本就是直接打电话通知你然后我顺便赏你一巴掌，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其实是媒体放话了。那至于朱立伦为什么现在要找包括郭台铭包括甚至于张亚中大家一起来谈，我觉得这个是很妙的一件事。 张亚中也有找 也会找， 赵少康有没有找 也会找，赵少康也会找。那朱立伦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我同意李正号的讲法，他是要证明的是我才是国民党里面的 BB 啦，我才是 Big Boss 我才是老大啦哈。为什么呢？因为前一阵子你看赵少康他发表了两次的民调，还召开了一次记者会，然后这个记者会当中他虽然说他主要的目标就是说啊，国民党你要赶快要征召侯友宜啊，侯友宜才是最强的母鸡啊，侯友宜才是国民党现在最有希望的人，可是呢他事实上他一点都不在乎侯友宜。赵少康在公布这两次的民调 调也好，或者在召开这个记者会，他完全剑指朱立伦，他在打击朱立伦，他在骂朱立伦的身边都是小人跟坏人，在骂这个朱立伦所主持的国民党里面都是一些不会打选战的人。所以这个是赵少康，赵少康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去公布民调，为什么要召开记者会？赵少康是要向全台湾，要跟国民党，甚至要跟中国叫板，说诶，我可以来掌握这个国民党内，我是国民党的老大，虽然他不是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那另外呢，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了马英九呢，也是在这个突然之间透过香港的这个媒体放话，然后告诉台湾的这个社会说，诶，他要去中国了。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让台湾，让国民党可以说是真的一片哗然啊。那马英九要的是什么？他要跟中国这个好来好去，他一点也不在乎国民党，他要的是，他要告诉国民党内，我才是老大。所以金溥聪也出来讲话，然后苏启也出来讲话，金溥聪出来说什么？你赶快征召啊，你国民党赶快征召啊，这不然你会把那个朱立伦给这个侯友宜给拖毛戏啊。然后朱立伦在面对各方的压力之下，他出牌了。他出牌就是把大家找来啊，把张亚中找来，赵少康找来，郭台铭找来，告诉你们呢，现在游戏规则是我定，我才是老大。 我韩国语被忘记了吗？ 对，所以这整出戏到目前为止，现在进入的是什么？现在就是每一个人都透过手上所有的管道，手上所有的平台，要告诉其他的可能的竞争潜在对手，告诉他要听我的，来跟我谈，然后我才是老大，请你要来跪拜我。现在还在打这一出，所以国民党到底要斗到什么时候？哎，他们有个说法说要斗到六月，还有一个说法要斗到八九月，恐怕都有可能。 我补充一下啊，刚才玉慧讲非常好，老大对不对？每个人的出发点觉得老大的条件不一样。马英九要做的是两岸的老大，朱立伦要做的是党中央的老大，侯友宜呢自以为是朱鸿中的老大。赵少康认为我是媒体的老大，然后呢郭台铭觉得我是商业界的老大。开玩笑，五个人以前有五胡乱华，现在呢这五个人的乱国民党，每个人都觉得他有栽雕，每个人都觉得你是谁喊的，偏偏呢每个人都好像只是那个领域之中的什么小小的老大而已啦。 党主席让自己当副总统，当副手，然后来协调其他总统候选人。我印象中这种情况好像在世界历史比较 应该没有， 比较少见啦， 齁。对。 那可是呢又有一些美感，我们看一下。这个是2024年征召自己，朱立伦会不会征召自己呢？朱立伦必谈快闪，柯志恩热心回答，这个热心两个字代答。我说你会不会征召自己？他必谈快闪离开之后，旁边的这个智库执行长柯志恩就说不会。不会你就说不会，不会两个字需要人家帮你讲。你是怕提名的过程或征召的过程可能有打雷闪电，然后保留自己最后一丝希望，这个是一种方法。那另外是他真的有在想会不会有可能是我那另外一个主角是谁？你看哦，他把这个是另外一篇报道，他说党内人士透露朱立伦有意争取副手，但是呢镜头人士认为应该将有意愿或被认为合适的人都纳入民调，包括党主席朱立伦，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找出国民党最强的人才，避免争议，避免换柱。那东华哥，我想请问一下，最好的方法不是民调，是征召啊？征召的办法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也不知道是党员投票民调还是占多少，会不会有一个什么类似委员会的东西，是选对位的东西，五六个人坐下来谈一谈，要让谁出来？到底他的征召是目的为何？那为什么如果你说征召是真的要排除障碍，为什么不干脆就直接最强民调出来？民意就是最好的后盾嘛，你投最多人，电话最多是你的，你出来最没有障碍啊。 没错。 对啊。那另外一方面，朱立伦真的有意争取副手，不把话讲死，这一出戏其实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导演就是朱立伦啊。 我们分两个段齁。在没有决定总统候选人之前，朱立伦的权力最大。我们讲征召这两个字，征召的办法跟实行要怎么做没有。就说我先不谈朱立伦有没有内心的阴谋齁。至少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朱立伦不守规矩。嗯。什么叫不守规矩国民党是有中常会的。每一届的总统提名都有独立的国民党都有独立的这个总统提名办法。嗯。你一定是总统幕僚单位，比如说 这个他的这个看是哪一个副秘书长带的这个他的主发会，把总统啊、哦，比如第十六届总统提名办法先定出来，他不会很多，大概就是七八九条。上一次的国民党提名办法里面明定写民调，而且要说要五家民调公司，每一家不得少于3000份，就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这叫什么游戏规则啊？因为要五家民调，每一家要3000份以上，所以每一个要参加的人，都会派一个人进来，啊，就是让这个民调有公正性嘛。可是你再看这次朱立伦为什么大家怀疑那么多，国民党怀疑他那么多，只有征召两个字，征召后面是什么没有？为什么朱立伦是 Big Boss？BB，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你征召后面是什么，是要个委员会就决定了，还是要民调？这个事情很技术，可是对国民党来讲很熟，很这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啊！你为什么不先做好？啊、哦，这第一个。第二个，朱立伦为什么会被怀疑？因为他的信用不好。我公姐小故事哈，2015年的时候，朱立伦因为马英九已经败选嘛，辞党主席嘛，朱立伦是党主席。那个时候呢，像王金平还是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就跟朱立伦讲说，所以因为2014的阴影很大，王金平只跟朱立伦讲说，他想要争取，啊、哦，那让他有个机会。朱立伦亲口答应王金平，他们也知道困难在哪里。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朱解哦，都没有这些哦。困难在马英九，当时的总统，因为马英九会反对，啊、哦，因为马王战争的事情。朱立伦对王金平拍胸脯保证说：“我来处理。”然后他就去见了马英九。见完马英九之后，你知道那个结果变什么吗？变成不断的有人放话说王金平出不来，马英九一定会反对。到最后，王金平被在那个时候被消遣的很厉害，不是说要选，结果连登记都不登记，然后就变朱柱姐。朱柱姐之后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 换柱 要换柱。因为整个民调不是输总统，连区域立委都爱帮，他又去问王金平，王金平说好，我愿意承担。恭喜的那个时候一个模言还别呢，就那个时候谁出来谁都倒霉了。朱立伦知道后，他又说他要去找马英九，有没有找没有人知道。像王金平他们看到的结果就是换朱立伦上。朱立伦是讨个派系吗？2016年那一场，朱立伦其实是没办法控制自己。当马英九的压力下来，每一个人知道那个一定会输，阿妹都要输了，有人愿意努力的去为国民党奋战，还是没有。马英九说就是你要上，所以朱立伦就上了，所以死得比朱立伦还惨。好，我为什么要讲当年这段小故事？个性，朱立伦知不知道他去换柱是错的？当然知道嘛。下场很惨嘛，然后呢？但是他有没有办法抗拒？他连马英九都抗拒不了。回过来你来看他这件事情，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对他一直问号？你一定要公开讲，一定要公开讲。我刚才讲的2016、2015年那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他还有其他的哦。就说你再去看朱立伦为什么不信任？当年他的身边有左右两个副法，都是我们新闻界出来的，一个还跟我也是好朋友。这些人今天在哪里？一个人哈，从立委，他家世，他因为岳父的关系，他被国民党是被培养成马英九的接班人哦。典型在2000年、2008年到2014年以前，朱立伦就是国民党的嫡长子，马英九之后就是他，连美国人都看得懂。他怎么会搞到自己身边最两个重要的幕僚，最核心的政治幕僚？就是他如果有政治幕僚，其实是这两个人，其中一个现在在干嘛？在帮侯友宜写文稿，无对伊行哦。另外一个呢，在帮蒋万安当顾问， 就那个地下的那个吗？ 这个还有个朋友哈，就说朱立伦， 尽量不要讲一些观众听不懂的。 就是 潘水哈， 那个市政顾问 朱立伦，如果他的政，他的政，他的政治能力如果好的话，啊，就是这个时候是看政治能力嘛，你做东主席嘛，你要有政治能力，你的政治能力好的话，大概别要猜来猜去。郭台铭为什么一定要郭台铭？郭台铭不是党员呢、欸。你搞到一堆人搞看不懂。最重要的一件事，当郭台铭拉进来的时候， 四月，你会看到挺侯的跟挺郭两个开战。 不用啦，中国时报就开战了。 所以已经先那叫热身赛，好不好？ 今天这个节目我有很多话想要讲，请老兄弟来看这台。广告了，继续回来。政治界有一句话啦，你不能看他在位置上讲什么，你看他下来的时候说什么才是实话。这个人叫金辅聪，最大当过是不是总统府 国安会秘书 长？ 国安会秘书长。那也是这个马前总统的知己啦，哈，嫡弟啦。 他的大脑， 大脑。所以你是说他没有 没有大脑， 他自己没有。这个叫金辅聪， 外挂。 他评论什么？他评论国民党最近。他喊话朱立伦说你要提早征召，把球丢给侯友宜，这样子他让他进议会有一个名目，啊，就不要多用第一双总统，哦，啊，你马麦跟蒙啊，这和新北没关系，哦，给他一个方便呐，啊。他说啊，民进党现在当然占了有利的地位，副总统赖清德出现时间提早。然后呢，赖清德掌握了民进党的机器。他说政治很现实，特别是地方型的人物西瓜挖大饼，早就定位会有向心力。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地方型的团体或派系，一边是赖清德，那另外一边是不知道是谁，然后还在演还在拖，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侯友民调直直落的原因。他说啊，侯友宜其实已经间接表态那么多次了，国民党也可以间接征召朱立伦，自己先讲不能再拖，自己先讲不能再拖，能做的决定只有提早征召。民进党打得越凶，那国民党才能够越团结，这样子让侯友宜进市议会的时候，被民进党骂的画面反而会增加国民党的团结。那他认为呢，国民党征召说，这个不只是让朱立伦受伤，整个国民党都受伤。批朱立伦现在还在什么了解候选人的障碍，这话难道不是漂亮话？难道不是空话啊？你现在如果征召郭台铭出来，你觉得选得赢吗？等于说连金辅聪都说啊，你就是要叫侯友宜出来了啊，结果那个场面做一大堆，给你从去年选完演到现在，民调从那个全台湾声望最高做到连新北市的看好度都下降。哎，昏沉听远啊，这喜到底这喜金辅聪讲的好像有一点道理哦。 金辅聪不知道是在帮侯友宜还是在害侯友宜的齁，这个他应该知道说马英九说这个侯友宜的国政齁需要补习啦齁，还补习啦，所以不知道金辅聪知不知道说马英九讲这句话。 实话 啦齁。啊，其实齁这个侯友宜他说什么间接表态，现在问题不是在朱立伦上面啊，现在问题是在侯友宜上面啊。如果侯友宜早点表态的话，哎，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嘛，现在问题是在侯友宜一直都不表态，他也没有什么叫间接表态，上面有间接表态，侯侯做代级叫做间接表态吗？啊，这个新北市做那事叫间接表态吗？ 不要做强国的旗帜。 不要做强国的旗帜齁，好像有表态一点点的啊，义无反顾可能有八成的。可是这个都是空话嘛齁。那所以说今天金辅聪你要了解说这个侯友宜的问题在于自己都不表态。好啦，那现在朱立伦已经搭了舞台了，下个礼拜就是要侯友宜表态了，因为他已经是找了黄建廷去找了这个张亚中了嘛。找了张亚中之后，接下来的顺序是谁？我认同这个我们宇韶老师说的，这个顺序决定重要性，所以张亚中是比较不重要，先找了张亚中。 好不好，他出奇招第一个约张亚中。 哦，有可能。 先拆掉语气。 他先用张亚中来骂其他人。 没有，他张亚中跟赵少康是因为他们有对初选有提出意见，所以先约这两个。 那其实在重要性，然后张亚中我，先找了，下礼拜要找赵少康，接下来就是要找侯友宜了。所以侯友宜你下个礼拜要表态了嘛。啊，不然黄建廷去找你说这个侯市长，那你到底要不要选总统？那侯友宜难道这个秘书长问他现在已经讲征召了，那这个难道侯友宜还能讲说侯侯做代级吗？所以侯友宜齁下个礼拜就是要表态了齁，那表态 yes or no， 接下来才延续说那到底征召用什么样的方式。那找完这三个之后，接下来就找郭台铭了齁，因为郭台铭现在算不是国民党的，但是呢他是朱立伦认为说是重要的蓝营的人士，所以呢接下来也会去找郭台铭。所以你看张亚中、赵少康、侯友宜，接下来郭台铭，那除了还有一个人不用找，就是他自己本人朱立伦，他先不用找，但是他一定也是在这个候选人的。 他不用找，他决定呢， 欸。他决定，嘿，一起打头给，他来决定，哈。那所以说，他先问这些人。那所以我是觉得张亚中哈，找第一个找张亚中也有好处了，因为开始他就讲说，那为什么？为什么要找最强母鸡？当这个赖清德都已经进化成老鹰的时候，那国民党还在找母鸡啊？那他就问黄建廷啊。 那到底现在你征召的程序是什么？标准是什么？那要不要民调？哦，那什么都不知道，你跟我讲征召，我当然有十个问题丢给你，你回去哈，好好去找这个朱立伦谈一下。啊，这些问题，其他人赵少康也一定问啊，赵少康我看他这个火力也是很强猛啊，所以接下来就问侯友宜。所以说征召完之后，到底是要怎么走，没有人知道。好，哦，那过去去年哈，哦，不上一届啦，国民党是用初选的方式，哦，这东豪哥有讲，这个初选的方式，哇，找了五家，然后做了几千份民调，至少是初选方式。那现在。初选要就是说民调要不要民调也会做，但是民调一定不是最重要的嘛。如果说民调是最重要啊，我们就是来做这个民调初选就好了，那每个人都有机会嘛，一分两瞪眼那，啊，都有机会。那这个征召齁，哦，会参考民调，但是民调一定不是最重要齁，哦，还有其他的东西要参考嘛齁，哦，那你对党的贡献度。 我先补充一下，民调当然不重要。我说每个候选人呢，啊，郭台铭说我要找插传媒，然后呢这个呢侯友宜说呢我也有自己的比较熟的，朱立伦说做党中央的。 对， 所以说民调真的不重要。 对，所以民调不重要，因为 赵少康说会用中广爱普罗。 对对，民调也可以变民调嘛，哈啊，所以说民调不重要，民调重要就大家初选哈，那就一次就决胜负了。所以除了征召哈，就是没没嘎嘎就贼，除了这个民调之外，他要考虑哪些因素？朱立伦基本上没说啊，所以朱立伦真的是 big boss 了，就说后啊，那大家说要征召齁，啊，他要排除这个主要候选人的问题齁，那就用征召。那征召我是觉得就是提早要侯友宜表态而已啦齁，那侯友宜你下礼拜你就要表态，那到底要不要选？那侯友宜那边也紧张啊，说哎不行，那朱立伦要纳进来。朱立伦不纳进来的时候齁，那如果万一说这个现在征召齁，征召侯友宜好了，那如果像侯友宜现在民调一直往下降，往下降，四月降成这样子，五月、六月、七月再去往下降的话，那到时候征召侯友宜，那确定还是他吗？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又把侯友宜换掉？换掉，换柱有经验啊，那就是朱立伦嘛。上次有换柱啊，这次不能换侯吗？也是有可能啊。啊，所以说他们就要求说，侯友宜要求说，你要把这个朱立伦齁一起纳进去，齁纳进去这个协调式的民调也好，大家来比一下，看谁的民调齁谁比较高，谁比较低，才不会说。朱立伦说：“我那时候没有参加民调啊，哈，所以我不必了，我受的凶害。好，那现在你有问题，你民调一直往下滑，那唯一能够这个出现的是谁？哎，或许就是朱立伦。所以我是觉得说，朱立伦不是说哈要用什么副总统哈啊去抢这个位置哈，朱立伦要就是大的嘛，大的就是总统嘛，大的就是主席嘛，那不可能说这个去弄一个副总统来这个协调总统的人选，然后要一个副总统来这个去跟郭台铭合作，我就不会。”朱立伦要的就是总统，他就希望说总统啊，最后的这个一赌了是党家，那现在已经用征召了，征召后花样就很多，就看朱立伦怎么玩。 我给大家报告啦，不管用什么借口啦，什么党员民调占比例啦，啊，是什么参考式民调啦，你什么征召来，我来报告。民调就三个东西，找人来选就三个东西，哦，有一个选区有两个人以上，那现在是讲总统嘛，他就只有征召、协调跟全民调。那个概念是怎样？征召就是老板说了算，那国民党老板就朱立伦嘛，那他只是给他一个借口，我说了算，只是我要用什么理由来说服其他人。协调就是啊，你有兴趣要选的人自己说。那可是如果用协调会发生什么事？朱立伦是一个不能说自己要选，但是想要人在名单里面的，唯一一个是他嘛。朱立伦想选，但是他不能说我自己想选，所以如果用协调的话来报名被选来报名，他自己不能报名。最后一个是全民调，全民调卡在谁？卡到一个前一个刚全民调完，也就是11月26号投票全民调完当新北市长的那一个。我打算了而已，我你叫我不可报名，可选一次啊，我死了，我这可能是我立志会向交代。所以就三个方法，一个老板决定，第二个要选的人自己协调，第三个就是所有的民主社会来投票决定谁要出来选。结果最后用征召，其实后来我们在讨论，不管刚讲为什么宇韶哥讲有道理啊，你说民调啊，你要用什么民调？啊，调出来算什么的？啊，来，现在比例搁要怎？要手机啊，偌济党员偌济，无较早咱选举才坐到的台湾才会。所以征召就只有一个负责选人的人负最大的责任。党主席说好，我这里要谁选，那里要谁选，选不好我就下台，这个就是征召。 没错。 所以现在就是朱立伦，意思就是我巧啦。 对啊。 Big Boss 啦。不要骗什么啊，哦，我们征召之后还会拿着参考民调，还会。你要等一下看这种的弄去了啦。来，我们讲一个民调。这个是 ET Today 3月25号的民调，哦，赖清德变第一名，其实他低迷一阵子。那侯友宜各地支持率全面溃败。如果用赖侯科是 34,27,16, 大概赢 7%, 赢 11%。那如果是赖郭科是 35,22,15, 是赢 13%, 然后再赢 7%。 什么意思？这两个人绿营不变，但是国民党这里也会少掉接近 5%。 那总之呢，从这个2022年11月应该是高峰啊，这个就是国民党的最高峰时期，来到2023年的3月，赖清德从 29% 变 34%， 涨了接近 5%， 而侯友宜的吞吞吐吐 35% 变成 27%， 少了接近 8%。 那柯文哲的部分是23变 16， 最近可能新闻比较少了，少了 6.3%。 我要问陈议员，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号称最强母鸡，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四个多月，结果民调一直6-8%呢，8%若在地方是一色的议员，若在全国的话等于几十色的立委员，6-8%呢，发生什么事？你怎么想，怎么建议？ 其实，这个过程中间，刚才你说，我感觉朱主席没自己去算，征召已经是确定了，但是征召中间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当中，是百花齐放，郭台铭也有，这个侯友宜也有，对不？张亚中嘛，有较早跟你传赵少康嘛，百花齐放时阵，现在，已经确定就是要用征召的方式。这个有一个问题，很严重问题。我七月嘛，觉得民调，这个民调，七月这个民调是前两天啦，盖洛普的民调 ， 这民调出来，你看， 国民党变第三名， 国民党变第三名，赢柯文哲一点点嘛，郭台铭。你看嘛是第三名，但是为什么国民党现在民调变成这样，其实百花齐放好不好？好，但是征召是真正的要决定的，朱主席要负责，但朱主席绝对不会参战。 我们讲百家争鸣啊，百花齐放有其他的意思 嘛，不要紧啊。 你看陈东老笑个安尼，你有才有其他意思。 百家争鸣好，但是这时间拖太久了，我是家己国民党的从政同志，我就烦恼，烦恼什么？其实，你的选举一定是蓝绿对决，蓝绿对决一定是怕一个挑战执政党，他一定是打一个什么？打一个下架民进党，下架民进党，我在这里有很多的数字，现在执政，你看，包含我们的核四的争议，包含我们的很多的执政，民众都有表达，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问题，下架民进党谁的代表性最强？我们现在国民党百家争鸣，现在大家一起在争取不提名的时候，国民党的支持者就失去信心。侯友宜再不表态，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哦。什么问题？就是他下架民进党的代表性变低了。还有一个问题，虽然他现在是国民党的所谓的母鸡哦，可是如果你的下架民进党的这个代表性被柯文哲拿去了，被郭台铭拿去了，年底的选举国民党会不会韩国瑜事件再发生一次？这是很严重的那个，所以我们在这也呼吁啦，主席当然要征询啊，你征询爱有你要有意愿啊，我现在来问你，张亚中有意愿吗？我问东豪有意愿无？我问雨山老师有意愿无？啊，你有意愿？我你有啦，有意愿。 我有啦，但我会手无够。 好，你会手无够。 爱讲 yes I do。 你好有意有意愿，你唔知系使个征召。 嗯， 你告诉国民党阿公征召，啊，好有意无意愿，会闹笑话。所以我相信中间现在在处理这个过程里面，赶快把这个征询，的处理好。只有征召，我有一个征询小组啦，这放心啦，这起码后面的你要征召都无比民调啊， 嗯， 就是征召这个人先去看大家有意愿，无你的意见是安那啊来征召以后定于一尊以后，这个要争取在这里呼吁侯友宜要争取下架民进党的代表性，要带着国民党当真正的大母鸡啦。啊，我感觉阮主席啊嘛未做副总统啦。好，伊就是总教练嘛，你牛棚对不对？好，教投手安怎投嘛，教对不？安怎接？怎么接球？怎么打球？怎么投球？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但是朱立伦家己球拍了刚好，讲过了后继续再来讨论。 再来看一个民调，很多人说他叫盖里普，我听了很不完。我们要证明他的这个民调公司叫做中广盖洛普民调。这个民调很有趣的地方是，他把民进党其实这个也讨论过一下子了。他把赖他民党的组合是赖政配啦，这个就是第一个问号了。然后第二个问号是，他做出来的结果是国民党第三名啊，民众党第二名。那现在呢又做了一个新的，他就干脆副手拿掉了，结果民进党还是第一名 32%， 第二名以些为 0.17 的差距由柯文哲来领先侯友宜。那这个我们就觉得很好奇，如果柯文哲真的比侯友宜还强，那国民党在谈征召的时候会不会跑去征召柯文哲？放这个民调的目的是什么？怎么解读这个民调？ 我觉得其实盖洛普的民调是由谁公布的，谁开记者会的，其实是由赵少康，因为是赵少康的中广。所以我刚会在第一趴的时候我就讲到，赵少康他其实建指的目标是谁？是朱立伦。 我问一个问题，赵少康最近是不是讲很多话啊？然后国民党都不太理他。 对对对对对， 怎么？ 而且他骂很多，他都是骂的是国民党。 然后人家说什么他要争不分区立委，他说我没有，朱立伦都不帮我澄清。 对他那个他说他因为有一个媒体出来放话，然后说是他要争不分区立委，目的就是要为了要这个。未来的立法院院长，然后他就出来召开记者会，召开记者会哦，然后还出来哦，这个哭哭啼啼的说，连我下午本来在做瑜伽的，我气到哈、哦、要召开记者会，就是因为你朱立伦不来的帮我讲话，所以他其实他生气的目标是朱立伦，然后。 主持人我认识很多，这么疯的我很少碰到。 他完全不在意国民党，他也完全不在意侯友宜，所以他把侯友宜做到第三，把这个柯文哲做到第二，我一点都不意外。刚讲到第一个，说这个目前以民进党来讲的话，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可以自行挑选他的副总统的搭档，从来没有人会去跟这个总统讲说，哎，你要跟谁搭档，然后这个总统你一定压着总统要去找谁做搭档，这个是民进党内的惯例。那但是这个赵康的盖洛普民调竟然就已经帮赖清德决定好了，所以你从这边看啊，就第一个这个民调恐怕就有质疑性，第二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连续做两份民调，连续来攻击朱立伦跟侯友宜，我觉得这也是赵康的这个一个蛮厉害的地方。但他的目的到底是在哪里？我过去讲过了，他的目的其实就是在告诉国民党里面的人，不要忘记我赵少康，不要忘记我赵少康是另外一个战斗来。 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想复杂了。赵少康的目的就是自己的收视率而已。 对啊，所以 其实他讲什么，国民党根本没人在理他啊，谁在理他？ 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也反映了他做出来的，也反映了侯友宜的这个现状。侯友宜从去年11月26号他的民调非常高，一路跌到现在，当然这有很多原因，我们待会还会谈到这个他的复声量的这个部分。你看到连这一份是 ET Today 啊，他的这个政治人物政治领袖的一个排行榜啊，过去长期以来啊 ET Today一向都非常挺侯的，这个新闻也特别多。 不要这样子说了， 对，我没有讲这个业配特别多，我讲的是新闻特别多。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连 ET Today 侯友宜都输赖清德，所以这个反转的现象是非常有趣的。我再给各位看啊， 他很故意的，只输 0.1 而已。 对啦。这个哈是另外一份呢，这网络的民调它是用声量来做讨论的。那这份的民调我特别标出来是到3月22号，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狒狒事件的时候，那以后有不一样的反应。这3月22号的时候，你看到侯友宜的复声量是 25.3%， 然后朱立伦的复声量是 31.6%， 就比他的正声量，虽然正声量大家都差不多，但复声量其实侯友宜也好或者是朱立伦也好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再给看大家再看另外一个，这个是赖清德的他的这网络的声量，红色这条线是比较负面的一个声量，蓝色这条线是讨论正声量。你看到民众在网络上面讨论这个赖清德的相关事务，他讨论哪一些事务其实是有标的的，他讲到是哪一比如说这个什么用参选声明啦，什么何伯文的部分啦，然后民调的部分怎么样，这是每一件事情你是可以谈得出来赖清德在做什么，我对赖清德的感受是什么。可是侯友宜呢，呵呵做代级，然后我不是要职位，我是要定位，然后这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己的角色，然后这边就是我们要为国家要为社会来做贡献，完全是做 空话。那所以刚才金溥聪讲了说什么啊，说朱立伦只会讲漂亮话，只会讲空话。可是朱立伦在讲漂亮话，在讲空话，不愿意赶快来确定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同时，侯友宜难道不也是在讲漂亮话跟空话吗？所以现在国民党内乱成一团，才会造成我们已经连续讨论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到底是谁，已经讨论很久，然后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还在继续打。 这个人叫侯友宜，他讲了很多很有趣的话。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上个礼拜才提到说啊，我们这个市政检视专家叫做李坤城啊，也把他叫做抓猴专家。结果今天这个礼拜呢，真的有一只猴子跑出来， 啊，你有去抓猴，你有去抓猴了， 我们到时候真的要麻烦你了，好不好？我们那个中央政府相关要去处理这一只狒狒的，可以找我们抓猴专家。可是呢，我们要看一下在政治上啊，这一位叫做侯友宜，也是我们现任的新北市长。那他自己没说啊，但是很多人帮他说了四个多月他想选总统。那跑去问侯友宜，每天都有不同的花样。这个是3月23号讲的，他说职位不重要，重要的是定位。每天他在讲话就像绕口令啊，就像脱口秀一样。然后呢问他是定位还是职位，他说最重要的是为人民做出有感成绩。这些话听久了齁，大家也会觉得神仙啊，原来是有目的的啊。政治人物讲话当然有政治目的，问他说问他旁边的所谓近侯人士，你是抓侯人士，然后他有近侯人士嘛，亲近侯友宜的人士问说想让侯友宜进公委的话那怪怪啊，他说啊，近侯人士认为这次民调下滑很多跟政治议题讲太多有关系。那虽然这次支持度下滑，可是不满意度没有增加，所以他觉得我继续职位定位，我继续有感成绩，安尼是对的呀，宇超哥，安尼是对的呀。 哎，我觉得侯友宜啊，跟他的幕僚现阶段啊，真的跟啊社会脱节了。啊，我最近啊都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氛围，小芳有同样的观点。当大家哈舆论啊在用狒狒事情跟狒狒走私这事情跟政治有什么关联？没有嘛？会不会影响到总统大选？不太高嘛？啊，最多影响到桃园地区的这些啊，人会可能遇到会担心呐， 恐慌。 对，所以说呢，桃园的这些议员都有做图卡说啊，遇到狒狒的时候， 拉回来侯友宜，你不要学他一直在讲桃园的事情。 等一下，等一下，狒狒再讲啊。 啊，对对对啊，但我说侯友宜最大问题是他没有发现一个氛围嘛。那个氛围就是打开一根考试啊，这件事情就像当年韩国瑜一样嘛，为什么要说谎，对不对？还有呢，国瑜草包嘛， 韩国瑜那个时候其实是每天都在讲政治议题耶， 啊，对啊，可是啊，大家一句话就给他定掉贴标签嘛， 粉身碎骨哎， 韩国瑜什么时候不说谎？没有，到他开口的时候就在说谎， 嘴唇在动的时候， 所以呢，嘴唇在动的时候，当这个标签贴在韩国瑜，你看韩国瑜有四大问题哦，绕跑中年半、说谎还有虎烂嘛。好啊，现在呢，侯友宜啊，基本上被贴了什么标签？第一个是绕跑嘛，所以说呢，他迟迟不敢表态，他知道绕跑这个争议性很大啦，即便去年拿了40几万票，可是呢，新北市民最新民调就代表很在乎这个嘛。可现在是什么？你看考试话说主持人办公考试啊，我学侯友宜对，歪楼对不对？啊，侯友宜到现在为止，不要说他是草包啦，你问那些答逼，或者是呢给那个答案啊，都放出四海皆准。所以狒狒现象基本上是侯友宜的危机，但是他的人没有发现。你现在这三天梗图接力的有多少？这代表是有流行啊。所以难怪哦，那个民调，刚才小芳讲的民调，补充一下，我看了那个 ET Today 的民调，这个对侯友宜来讲是天大危机耶。什么意思啊？赖清德几乎全部碾压了，不论男的女的，年龄层就只有呢20岁、30岁以下的那个都柯文哲拿走。东部离岛地区，这应该是国民党的铁票区。结果呢，侯友宜还输啊！这个呢， 欢迎再来 ，Thank you 新台湾。想新的民调，咱想专业的分析，宇韶大哥。 对我刚才所说的。以最新的嘛，虽然动画哥有预告下一半还有啦， 很多民调，很多很多精彩。但民调我看的不是最后的那个数字啊、哦，差多少趴，而是呢里面的结构分析嘛。我刚才讲，男男女女侯友宜都输，年龄呢只有在20岁到29岁的部分呢是柯文哲拿走，他没有输的那么扯，因为 14% 比 19% 嘛。以地区来讲哦，我刚才说东部离岛地区那些铁票区嘛，深蓝嘛、啊哦、你看哦，中部地区因为这份民调没做桃竹苗，如果做桃竹苗的话可能更显著了。啊，我们对比是东部跟离岛，这代表深蓝区嘛。嗯，深蓝区基本上柯文哲37赢侯友宜20，然后呢赖清德24，什么意思？深蓝者宁可相信啊，哦，柯文哲可能下架民进党，因为深蓝者不可能把票投给赖清德嘛，也不相信侯友宜啊有办法带领国民党啦、啊。所以说呢，总统支持度低是一回事啊，而是什么？那个信赖感哦，那个呢预期心理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左边一个说狒狒危机，右边说的是民调危机。侯友宜现阶段呢最后还在挣扎什么？刚才小芳玉慧讲得很清楚，还透过他的媒体系统去做那种输 0.1% 啦，或是说呢我还在台面上，侯友宜还在做什么春秋大梦，事情已经起变化了，人家朱立伦在想什么他大概也知道，但是呢他还是以为他是最大的诸侯。不要忘了卢秀燕也蠢蠢欲动，卢秀燕在打的是一场呢没有任何代价的呢这个舆论战、啊、 一点烟没有烟消味、 啊、没有烟消味啊，没有烟消味啊。 这个人叫做蔡正元吧，我记得最早最激烈的国民党内的不同意见，他说好像提名郭台铭然后去帮赖清德助选是不是？结果你看我们今天前面有谁？有金辅聪啊，有各个不一样意见的党政人士。再跟大家介绍正义兄弟，讲完蔡正元讲邱毅啊。邱毅说什么？侯友宜有五个原因支持度会下跌。缺少韩国语的一个特点，所以国民党几乎已经笃定要输了。这邱毅讲的我们习惯哦。第一个，侯友宜对国民党始终若即若离、嗯、啊，这个大概从公投啦等等的议题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侯友宜明明想投入大选，台面上却又不表态啊，扭扭捏捏啊。第三个，侯友宜缺乏接触国际形势、两岸关系、经济发展、金融市场等关键议题。虽然他讲这个比较像是在讲好像自己很厉害啦，但实际上就是在讲强国的棋子不敢回答的事情。第四个，侯友宜比韩国瑜缺少政治魅力啊，这个见仁见智，苦力斯马啦、哦、第五个，国民党内斗的力量不断啊，你自己还不是在骂深蓝系统本来就不满侯友宜，你自己都在讲。昆城兄，看到你昔日的这个算是议会殿堂质询的对象在想要往上爬的路上这样子坎坷不断，你有没有他近身的观察？ 邱毅讲的话齁，我一向都不认同。但是他这次所讲的话齁，我是觉得还蛮认同的齁。就是说国民党是打国民党齁，其实都打到要害，都讲到重点。所以邱毅讲的说这个侯友宜齁五个缺失，其实齁句句到位了齁。那其实你就是扭捏作态不表态，然后这个又怕落跑，然后跟国民党保持落这个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等等。这就是侯友宜，也是说侯友宜他能够维持高民调的原因呢、啊，因为过去他就是跟国民党做个切割吧，国民党的败好，国民党的不好都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他保持他的高民调啊。可是他现在已经要去参加国民党的这个征召的这个询问的行列了，接下来慢慢的哈、哦，他就要跟国民党挂在一起了嘛。那之前人家说这个侯友宜不沾锅啊，你说哎没有哈、哦，这个其实我也是有协调处理能力的，不是演了一出假戏吗？找了我们这个淡水的议员陈伟杰哈、哦，跟洪孟凯好、哦，他们都是淡水区的。然后这个陈伟杰他就说我也要来选这个立委，然后呢就找了侯孟凯，侯友宜找了侯孟凯跟陈伟杰一起来讨论，还选在说这个新北市市政府的市长室里面给瞧，然后瞧完之后呢，侯友宜就说这个经过他协调之后，陈伟杰呢、欸、他就是说、欸、不选立委了啊，继续由这个侯孟凯来选这个立委啊。大家觉得说哇，这个侯友宜齁是好像说有这个协调能力，这不是啊，调和抵赖，因为人家就是说啊，你去调和啊齁，你觉得这个提名委员会有问题啊齁，而且 侯门大弟 算是说他们 侯孟凯是现任的立委、 欸、现任立委， 你派一个子弟兵去挑战现任的立委、欸、然后把他撤掉， 哎、欸、就是 gay 嘛齁，那是假的啊， 这个我得要 补充一下， 哎、哦、就是表示说有协调能力的啊，现在又出来啊，一个不够齁，还要协调第二个齁、哦、这个刘哲章 哦，这个刘哲章也是我们新店区的议员。哦、 新店是？ 新店啊，不是，他也是算是 现任立委是罗明才。 罗明才，好、哦、啊，他说这个刘哲章突然在这国民党最后时间去领表，说要挑战罗明才。好、哦，那我接下来要看哈、哦，侯友宜会不会想？宜会不会表示他有协调能力？啊，这个都是假的嘛， 一定是假的， 都是假的嘛。那、啊、这侯友宜为什么做这假戏？就是说，我也是有协调能力的哦，不要说看我好像对国民党有意见，说提名委员会哈、哦，这个好像这个意见这么多，我也是有协调能力，所以人家就说啊，你有协调能力，可以，你进入提名委员会里面去协调一下费鸿泰跟徐小新呐、啊、哈、哦，这个在展现你的真实力嘛。 我举一个例子啊。 没有，他就是提名委员会就可以全国都可以协调 啊。总统也难对不？如果说真的要协调能力啊，那一些最难的分两个，刚、才说费鸿泰嘛、还有未来的那个什么。文山区的嘛， 徐永庭 啊，赖世宝，这是第一种桥啊。因为什么？国民党啊，在啊彰化以南呢、真的是艰困选区嘛。台南到现在有四个选区没有人。高雄有选区没有人， 巧了 一 算， 嘉义上你巧的跟你侯家军雷算嘛、啊？如果这叫一来一往之间，你侯家军哦大局为重，又遇到艰困选区、啊，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别人的舒适区啊，基本上你有办法呢劝退徐小新，哇！定于一尊啊， 侯友宜好好去 选啊，侯友宜多想选啊他过去那林明真哦不要这个可能有争议，然后这个严清标的儿子这个 严宽和 你的好朋友 没有 严宽和要选那个中二补选他死都不去，然后四大公投他不去、他所有东西都不去，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次人家一说他对党务就若即若离，好我赶快瞧大猴子你赶快跳下去假装登记要参选， 这两个都是假的、 啊、多想选 他两是不是有两个都是假的吧？啊，所以说这只是要凸显说侯友宜说，我也是有这个哈、哦，这个协调的能力，调和抵赖的能力。按过去毕竟存哈，真能出东西 gay 嘛哈、哦。那所以说侯友宜的民调往下滑，绝对不是哈、哦、这个侯友宜团队所讲说啊，政治的事情讲太多，他没有讲什么政治的事情，他都是去政治化。因为跟你讲后话做代志，跟你讲后哎这个新北市做大的事，那都不是在讲政治化的事情。他之所以民调会低，第一个他就是不务。就是这个不务市政、哦、就是这个新北市的市长、哦、这个新北市的问题、哦、就不好去处理啊，所以呢市政问题没有去处理，哎呦准备酸总统嘛，所以民调会低。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总统啊，不赶快直接表态，扭扭捏捏，所以民调也会低嘛。所以侯友宜的民调低在这边啊，最重要就是落跑、哦、准备被落跑啊，这三行。那侯友宜团队呢不去想说他为什么会民调低的原因在这边，还去跟大家讲说、哦、他就是、哦、这个政治的事情、哦、讲太多、哦、如果是政治的事情讲太多，那我不知道说以后他如果变成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所谓的要讲政治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他现在都公布什么事情嘛、哦啊、所以说现在网络上面把他所这个所过去所讲的那些、哦废话、无聊的话、空话哈，我觉得做了很多哈梗图都很好笑，这个啦，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好笑。现在不是说那个狒狒哦，狒狒赵启雅嘛哈，那狒狒赵启雅说，哎、啊，那怎么办呢？那要去哪里找这个狒狒呢？结果他自己讲了哈，他自己先讲了说哈，人家问他，他说，哎，这个职位不重要，定位才重要。那反他的这个黄世秀就说，啊，定位真的很重要啊，如果要找狒狒哈，真的哈需要是定位啦哈。 他旁边有做一张地图啦 对， 他的意思是需要定位， 对，真的需要定位。然后就说，哎，那如果说哈，啊要来找这个狒狒哈，要怎么办？要找谁问？哦，找谁问说这个找狒狒哈能够找得到了？他说要找侯友宜了，啊，想要来水侯友宜。因为侯友宜都说废话了，啊，说侯友宜都说废话，所以他应该能够跟狒狒吼来对话了，所以找侯友宜来这个来问他说狒狒在哪里，因为他知道说这个狒狒这个语言吼能够互通了，啊，所以这个迷因图哦，这梗图哦，在这个网络上这样子传哦，以前大家觉得。侯友宜好像你讲这些话齁就算了，听听就算了。那可是因为这个狒狒的事情跟这个过去齁他所讲的这些废话合在一起，然后在这个网络上散发啊，大家觉得很有趣齁啊，这个很有感。我就想到说过去齁韩国瑜其实也是这样子呢。韩国瑜就是齁开始这个他的人设崩解，就是开始说有很多的梗图迷因图出来齁，大家开始在笑韩国瑜是草包。我现在看到了侯友宜现在的样子有点像之前的韩国瑜啊，金马扣林变成那个韩国瑜 2.0 啊，还希望有人帮你这个草包化的那形象把它定位出来了。 韩国瑜比侯友宜都好。韩国瑜至少演的时间很短，这个人已经演四个月了。我跟你讲，这四个月他的一言一行，说什么重心要放在新北，什么我什么要现在是新北市长， 只要有人跳出来说你去年就在讨论的话，你这三个月绝对剪成 MV， 我每天都在想总统，但我嘴巴讲的是新北。而且我们选一个总统是要看他整个参选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政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今天如果是被征召出来，是朱立伦一句我帮你排除障碍的话，你是制造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东西都会累积到投票的那一天。侯友宜是否最后真的能够代表国民党出现，我们拭目以待。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一则新闻哦，他现在侯友宜面对这个总统大位啊，很认真哦啊，然后想尽方法，每天都有亲侯人士会出来，这么多人亲过侯，然后呢，这个日前出手说啊，我要来瞧这个淡水选区，结果被发现他的会谈地点在市政府的18楼，被人家说这个叫党政不分。我们看一段 VCR。 在座的15官，尤其是七长第一线，这句话你要给我记得。我对违反行政中立，我绝对不会宽待。在座的15官，尤其是七长第一线，这句话你要给我记得。我对违反行政中立，我绝对不会宽待。 希望为台湾、为中华民国努力，就要培育更多的年轻人才。 参加实践大学校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喊话培植人才，但外界更关注党内总统初选征召制人选何时出炉。 秘书长也很辛苦，昨天有拜会张亚中教授，也会拜会赵少康董事长，郭董事长都把他视为我们蓝营的重要的一份子。 但谁代表国民党出征，迟迟没定论。尤其被视为党内最强母鸡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不止在中广董事长赵少康民调中吊车尾。ET Today 民调中，相较去年11月，侯友宜也狂跌7.8个百分点。 我们最重要的考量，必须要配合主要候选人主客观的环境，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侯友宜想挑战大位，动作频频，23号出手协调新北第一选区立委提名，却被抓包。桥党务地点居然在市府18楼会议室 ，IP 党政不分。 而现在呢，准备可能要选总统了，所有的这些行政中立完全抛到脑后。 像那一天也谈到淡北道路，在整个合作方面能够加快速度。甚至包括最近要里长座谈会，大家都很关心。 见缝插针，或者在那边，想要找麻烦。一位是我们新北市级的立法委员，一位是我们新北市的市议员，在那边见面。很自然，没有问题。 侯友宜澄清，当天是讨论市政相关业务，但有没有桥党务，从洪孟楷贴出的这张三人合照来看，答案已经很清楚。三立新闻江文贤、李维廷、邓美君新北报道。 不是，我看完这一整则短片跟新闻，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所谓的外人不要见风插针是插了什么，从头到尾都你自己讲的，自己说不要党政不分，自己把人叫去这个市政府桥，都你讲的，我们哪有见风插针？真的要见缝插针是接下来，来2024起手是协调立委席次，侯友宜出面有标准。我这样子讲很简单啦，现场也有两位议员前议员可能都有在想未来的事情啦，我自己也当过政治物，要算不算自己想怎样啦，你要算你不来算赢的所在，你要算你不来算有机会的所在。这里有两个例子，侯友宜啊，这里有两个例子，他处理了两个选区啦，一个叫洪孟楷所处的淡水区，还有罗明才所处的新店区。结果侯友宜自己说这两个地方齁、状况不同，淡水不是深蓝票仓，因为初选产生裂痕会让绿营得不偿失。然后呢，新店是长期铁蓝区，若到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刘哲、张或罗明才，谁初选出现都有可能获胜。我跟你讲，讲这个真的是多讲的。这两个选区现任是谁？ 国民党的啊， 都是国民党。这个我坦白讲，我认为跟徐巧芯待会讨论的状况是一样的，就是你上面有一个老板，他选的时候，你选的时候，他有没有帮忙？你以为那算你会一定有倒插工吗？啊，你今天不是讲我撇作广，我要来挣你贵呢？我要挣无敢动的你贵呢？我是我撇作广，我要搞伊来搞我倒插工的又来呢？这个我们陈议员。他我有一这样子，而且很明显两个是自己的子弟兵，你派两个自己的新秀子弟兵上去挑战两个现任的立委，然后要展现自己的协调能力 我认为是弊大于利。为什么？因为你会造成现任立委，而且是自己新北市大本营的立委跟你产生裂痕。这种事情怎么巧跟这样不对，国民党怎么算？ 其实侯友宜，我感觉这件事是这样啦，这件事是其实侯市长跟所有我们台北新北市议会的议员国民党党籍都非常的 close， 大家某东西，因为他都在好好做事情，呵呵做打击，帮我们议员解决事情啊。那这个事情哦，这个我在这边再爆一个料啦齁，不是只有这两个而已啦，但他跟大家的情谊非常好，包含我们这一次的正副议长选举，我们侯市长也都跟我们正副议长选举也都多多少少齁，有 你讲台北市 新北啦， 哦，新北啊， 新北他当然会瞧啊， 不，伊就是齁，有些呢这不是说刘哲章跟韩这个陈伟杰第一道他去瞧，其实他也不喜欢大家都做好，他基于关心， 他李坤城就不好 啊，不然他当然当时没 跟他 说，当 时没跟他说， 当时没跟他说，当 时没跟他说，这个有 立场，这个有立场问题了，重点是他是基于关心，因为有的大家情感好，两个要选举，譬如说你说我哪要参选，我哪有议员啊，当然也有议员，我们选港区的，大家心肝内拢有一点仔隔阂嘛，啊，大家相的好朋友吼，啊，比如说，董豪加好友伊较好，好友伊就甲讲啊，董豪啊，你着让中文啊算一个啦吼，大家是安尼啦，是关心一个。那这个是不是好，真正的？他当然是市政为先，中央有去讲到这一步吼，我看黄孟凯是抱一张出来，但是我想要讲的是讲侯友宜侯市长吼，在处理这个跟议员的关系上吼，在国民党里面。他是很好啦，那这个物件都无巧，因为有巧无巧的问题啦，就是我情感跟你较好，他就讲一个啊，这个情感较好，大家互相吼，说实话吼，挑战先的立委无啊简单啦，家己动的挑战动的无啊简单啦，所以大家利益分析，大家讲讲的吼啊，伊愿意啊协助你议员，因为陈伟杰有说吼，陈伟杰跟我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在往。脸书上面自己也有说齁，他说他是想争取立委的过程是希望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他的淡北道路的问题。那侯市长也有答应说，如果我们你未来想在地方做更多事情，他可以大力的来支持跟协助。啊，所以也文章是这样抛出来，陈伟杰有这样说齁，所以今天大概是他就没去登记。大概是这样啦，但是我感觉齁，市长的这个部分基于关系可以啦，好啦，但是齁阿公巧，我是干嘛？好，主流去处理，好，就是情感上好。 所以他们两个是退选了吗？还是会继续出选？ 无啦，因为阿贝有时间给去啊。 所以没 陈伟杰，陈伟杰已经确定是不选了的。 时间， 但是那个刘德章还会去。 这 就 是巧， 这就是巧， 这就是巧。 无啦，阿姨今麦就是讲大家，因为他自己，他陈伟杰的目的啊，这你哪要巧嘛是爱有。你他的目的是我想做更多事情，因为淡水淡美道路，因为有很多新北，对啦，新北跟台北，阮有一条淡美道路嘛， 我知啦，我知啦， 过来嘿，啊，所以这个代志，所以好友伊也关心，伊是去甲伊讲淡美道路这个议题，啊，去也关心，所以变作安尼，伊甲讲，啊，你若是这样代志，我甲你听啦。 你咧讲这话时阵，你家己敢有相信？ 我就相信， 我就相信，我是做不相信。 崇文哥，你这样会讲也有问题啊。要不然就是调和顶赖，调和顶赖就是呢直接介入，这叫桥啊。再不然就是呢事不关己，只是关心。侯友宜这问题就这样子，好像两个都要有，但是呢两边都不讨好。关心就代表你没有桥的能力嘛，你只是呢挥着你嘛。啊，如果真的要去桥的话，桥就是会得罪人。哦啊，但是因为你有影响力，甚至呢你有呢哦这个呢特殊的魅力，所以有人愿意退。两难啦、 啊、哦，没有，我很认同那个宇韶哥刚讲的齁，其实我刚讲的那个关心是说大家情感上很好，也可以马上可以解决陈伟杰的问题。一大概有当时 要你好几年的时间可以解决。 对吧，你哪边算齁，我被算的人齁，要选的人齁，他一定有他选举的初衷嘛。要有正当性嘛，我都有讲嘛，有正当性要有代表性，你的政党性是什么？所以陈伟杰当初要想要选立委的时候，想要参选立委的那个正当性，他是觉得说我希望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淡北道路，所以 这件代志得以解决，所以一般讲啊，你然后没有就就躲在那里了。 因为哈，他也没有要选的啦。我们在这边鼓励新北的府会联络人多去找你们议员，不要在那边选立委放话了。 其实啊，这个不是我们跳脱这个侯友宜，他努力想要选举，他想要去瞧这个瞧的结果，现在目前看起来 是自导自演。 可是他是自导自演， 对啊。 可是问题的原点是在于啊，因为现在。国民党的主席不应该是朱立伦吗？ 对， 那立委要去瞧，不应该是朱立伦的事吗？ 对啊， 他那个不是有一个立委提名委员会？那个不是朱立伦应该去负责的吗？那个 选策会 不是已经没有了，已经变地下，所以这是朱立伦应该处理而不去处理的事情。 没有，启东部都在处理啊，新北市党部都在处理啊。 所以侯友宜赶快看到赖清德已经瞧完了淡水，哇，那怎么办？我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屈居下风。我为了要赶快抢占声量，所以我就安排我两只小猴子出来。那你们赶快去登记，或者是宣布要登记，然后你们就好登记，叫糊弄一下。 节不带有被算， 糊弄一下以后，这个叫做政治仙人跳啦。 这个是侯友宜在买空卖空啦，根本都不去跟他打击，借着这个事情来凸显说还有协调能力。 对了，汪哥，我要问你啊，我这个国民党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解读。我不知道说他们就是很喜欢改规则，或者是很喜欢玩文字。你知道有一种画面，就是小孩子在打牌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说不可以啊？然后就是大家自己破游戏规则。这个地方是， 你刚好奶哦， 没有啊，就是这样子啊。我现在讲给你听，台北市国民党在第七选区的立委初选有六个人登记，他是现任费鸿泰的选区，有六个人登记。林金刚垮，这六个人是谁？临时有四个人之中，临时登记的四个人之中，也就是我们都知道费鸿泰跟徐小新这两个是目前最大声的。那么临时登记的四个人当中，有两个是费鸿泰的办公室主任，有一个是徐小新的办公室主任。大哥，在台湾民主政治行到呢，还较早人是投票咧取得话语权，我今麦报名登记刚取得话语权咧， 五十万呢？ 国民党对，包一个要50万呢。 哎、欸，小青蛮有钱的啦。嗯，费鸿泰更有钱， 他900在省当然很有钱呢、啊。 哎，900在省， 发展了。 我们直接那么讲哈，松信区一直都是国民党的。费鸿泰虽然没有一次过半，可是他一直都连任。其实我忍不住要讲一下哈，罗明才，因为跟罗明才认识的比较久，人家已经7连霸了，再连任的话就8连霸了。刘志昌虽然是他爸爸以前当然也当过立委，可是已经多久没有选举了？你凭什么挑战罗明才啊？ 因为他是江启臣的姐夫。 那江启臣在台中啊，你凭什么？他在丰原的、啊，你显然要在新店，你要挑战罗家，那个怎么可能？你一个议员跟一个委员，在新店的能量，罗家的能量，你不要搞开玩笑。那是拿鸡蛋丢石头。 讲粗鲁一点，罗明才以外的所有票，所有什么红蓝绿白全部加在一起都不一定会赢。 而且你不要以为罗明才没有做服务哦。 对啊，他是有。 我以前住的里就是罗明才他们那边的啊，那个都会做服务啊。 我不好意思，讲这个爆料不好意思。好了，讲一下，反正也不是缺点。就有一次看到一个大哥，因为我坦白讲没有认识很多人，刚进立院，来找我握手，然后我就问比较资深的委员绿营，我就说：“这个是 就一起像 哦，这个是哦罗委员哦，他以前大概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表现？”然后他们就说：“全立法院就他最会穿衣服。”哦， 并且明仔就要穿，因为一两三条三条， 对、哦、 好。可是你要想，你怎么调罗明仔？哪里需要侯友宜出来协调？我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你去调罗明仔。自己找难看了、啊。新店到目前为止要挑战罗家的，在国民党里面的我还没看到。嗯，松信区更好笑，这是国民党自己的利益。我跟你讲啊，不管是哪一党啊，如果这个区是民进党的，是国民党的市议员出来争，我要帮国民党打下这个天下，打下这些区立委。 东华哥在讲我吗？ 对啊，你是不是你就国民党的支持者，这不是比较感动？大家都去争那个安全区，第一个很好笑，你们全部都找那个安全的，你不是往外扩张了？第二个，两个，一个是最有名的市议员， 一个是最很资深的立委，整个放给他们两个人对打，那个没说，连登记都要搞成这个样子。 就朱立伦不管啊？ 那朱立伦没有能力当党主席，侯友宜的，你选总统的，你算没惯着嘞？除非侯友宜是直接出来，我不选总统，这跟我从来没有关系。你要有能力解决矛盾嘛？罗明才不需要你解决、欸。更好玩的是，洪孟凯的妈妈也想说让儿子要当市长。 对对对对，你今天送小匾额，送小匾了， 送错里长小匾额。 陈慧杰去这个时候忽然间挑战洪孟凯，这是在干嘛？这是在警告吗？小蛋子，我那个指定要是我，你起码是卖乱了。啊，是讲，哎，你要搞到倒沙缸，不给你，你才有机会。你怎么会去搞这种呢？如果今天他挑战的是三重，对不对？ 哎哎，啊，讲到我了。 对啊，三重是于天啊，于大哥啊。 这个我觉得没有连任的那个优势，不见得在。 国民党的气魄应该怎么样？要证明侯友宜有领导力，什你是找陈伟杰出来挑战三重？陈伟杰跟你好啊，自己的子弟兵派出来打最难的仗啊，用自己的子弟兵去打那个最困难的地方，那才叫做气魄，那才叫大公无私啊！不是在那边抢那个最好的、最软的。就像抢大安区一样，这个有什么意思？这个是不长进。 上一个国民党的刺客到南部选立委，全国知名，叫做洪秀柱，这是年轻的战将。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再讨论。 前总统马英九27号将出访中国，随扈配枪争议从一开始不配枪到配备减半，马办屡屡被质疑是向对岸低头。而退役少将桃园市议员余北辰更爆料，手枪子弹减半背后动机不单纯。 砍半其实不是最严重的，他会叫你到了中国以后你的枪弹分离，拿枪的不能带子弹，带弹的不能拿枪，这很危险。 余北辰分析，原本马英九随扈维安配置应该是一名随扈一把手枪附30发子弹，随时可以排除状况，但中方却要求手枪子弹减半，且配枪的人不能带子弹，带弹的人不配枪，总统维安形同真空。 交流不能够减少对岸这种恶霸交恶的行为，你有一个选择，就是你不让我带足弹药，你不让我带足枪支，不让我带电子侦测器，不让我带无线电，不让我带防弹衣，对不起，我不去。这样子就已经到达了丧权辱国的状况。 痛批马英九降国格，余北辰分析，马英九身为中华民国前总统，卸任出访中国就是会被对岸统战，而学者也强调，这种维安根本就是自我缴械。 可能是他们的要求，如果吸了空枪，那没有意义啊。真的要这个排除状况要。也没有在对空鸣枪的空间。 马前总统为了出访中国，处处向对岸妥协，就连滴水不漏的维安都可以降格再降格，恐怕让国人难以接受。三立新闻刘爱静有报道。 来，这个先教大家一个名词啊，政治上哈、哦、名词怎么用很重要。马英九出访，未来我们一律定义这个叫祭祖外交。好、哦，他常常在讲出访，总统出去就是在做外交啦，出国就是做外交嘛。啊，现在从台湾要出国嘛。已经卖出国嘛，对不对？出国就是做外交。以后共产党新闻稿来，我们就说这个祭祖外交啊，去干嘛？去陪梦，陪谁来梦？陪过去国民党在中国的春秋大梦啊，就安尼好啊。所以他就是祭祖外交啊，然后呢，帮国民党过去的战场在扫墓啊。这个虽然共产党一直想要说那个叫做抗日的地点呐、啊，可是每一个地点哈、哦、都被共产党打过。啊、所以这个坦白讲对陈文雄来讲也一样啊，虽然他也是国民党的，可是对他来讲他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之后的国民党啊，他不是在中国的国民党嘛。来，时间点对不对啊？这个叫做共建通过恒春外海被我海军驱离，呛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跟你讲齁、哦、他们其实船跟船之间，船不是飞机，飞机是这样咻这样的鬼啊嘛。船是这样的，船没瞬间移动呢，对不对？你要叫船的回澳洲来叫他给我位呢，船那是做慢的，所以船那咧经过的时阵，伊听好会当跟你讲话，搁兼演播第二演几点钟呢？啊，有时吼、哦，伊无小心吼、哦，伫遐咧扫迄个海峡中线的时阵哦，扫咧扫咧，连伊卡村过，你要即马计挂断伊，搁伫遐桥，伫遐车几节几节，东北东北东西北西安咧，伫遐用啊。 所以船其实在台湾是很多很多，如果以共济月中线的标准来报的话，船绝对是几百倍以上，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的笑料啦。我之前在当国防委员会的时候，我听过好多好多海军上他们两边在对话，还有在唱情歌的两个男的唱男女对唱，什么情况都有，互相统战，互相亏啦。这个时候船也跑过来，飞机也跑过来，你一个前元首他的代表性很重要，因为你代表2350万人，你不代表你自己，你不是代表你家族，你不是代表你的党，你代表全台湾嘛。这个时阵你代表全台湾去中国，这样对敢有合理？他说马英九将在中山陵公开谈话，中山应该是所谓的国父啦，中华民国国父啦，不是高雄的中山大学，不赶快啊，中山陵陵这里较早就是皇帝梦啦，梦阿波啦，他要在中山陵公开谈话，见证历史意义，连结两岸。请两岸专家宇潮哥，你跑去，你跑去你战败的土地，你失根的国父，你失去的政权，拿来公开谈话，见证历史意义，这不是投降，什么是投降？ 萧旭晨啊，为这个东西做解释啊。他说国民党向来主张统一，宪法里面呢也有统一的概念，所以统一啊不是禁忌的话题，他有他的发言权，但是我尊重。但我要告诉大家，萧旭晨话只讲一半，国民党的统一什么，你就回到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嘛。哦，简单来讲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是要叛国集团嘛，你就去南京的时候呢宣布啊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嘛，你的史观是这样子嘛，也就是呢中华民国台湾啊，或中华民国在昆城小方跟我跟蓝营之间差别在 size 不一样、啊、我们认为中华民国急于台澎金马而已啊，你们认为有急于中国我也都尊重啊，或是你们所拗这个拗口解释的急于大陆地区，但我说萧旭晨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以前老讲两讲会讲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嘛，李登辉还说两岸是制度之争嘛，这国民党过去啊最喜欢在两岸关系中说的一国两府的概念啊，好，一个国家两个政府，你认为你是中国的这个合法的代表权，你认为呢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好啊，马英九这次去就把你的统一史观告诉中国官方嘛，你去南京的时候更要讲嘛，问题是你讲不出口啊，你所谓的统一现阶段就是中共统一版本嘛，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嘛，所以不要拿统一来混淆名词，置换概念。你的统一跟人家讲的统一，统一在国民党的眼中是啊主动 对， 现在是被动。讲完了，第二件事情，之前大家看俞北辰将军的访问嘛，我的想法都一样啊，配枪啦、反征收啦、防弹背心啦，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以小人之心度怎么出访国家怎么样，这是这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嘛。难道去美国，如果有一天呢我们去美国去民主国家，我们就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吗？不是，这站在啊国格跟主权嘛，抬头那个更重要。你认为对不起哦，马前总统啊，我为什么这么在乎你的称呼，你的称呼不是你自己决定，你爽被叫马先生那是你的事情。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代表台湾。还有最近军演嘛，但是啊我相信有些深蓝红统人士要带风向，那不是针对台湾啊，那是针对台独啊，那是针对蔡英文啊要去美国访问啊。哦，原来老共把飞弹瞄准我们军机军舰绕台，还要针对民进党，要针对台湾，不都是针对台湾2300万人吗？那请问这又是最好的时机吗？马英九去的时候，上次啊马习会的时候，他听说啊说什么闭门会议的时候呢有要求一些事情啊，不要闭门会议啊，这次啊反正也见不到习近平嘛，你就公开呼吁嘛。对啊，作为中华民国的现任元首，我们呼吁啊两岸和平，两岸和平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好吧，你各打50大板的话也可以说啦，啊我们呼吁啊台湾怎么样，这我们也可不可以呼吁中国啊，马英九的呼吁啊有一个呼吁台湾啊，呼吁民进党啊，呼吁蔡英文啊。请问马英九跟及其从众跟深蓝人士，你们什么时候呢呼吁过北京啊？枪不愿意佩戴，最好笑的地方，博为一定啊最后感觉，我拿这个做结论啊。所以我跟俞北辰将军讲啊，他说他老公玻璃心啊，你又不能戴防弹背心啊，你玻璃心个什么，台湾中国选区都还有候选人穿防弹背心的，我们都没有玻璃心了，对不对？你去穿防弹背心，这也是最基本的 规格跟要求嘛。啊，最后说枪弹分离是什么意思啊？各位看过一部电影叫《大敌当前》啊？啊，简单讲就是啊，艰困的年代，苏联那么多武器，所以呢，一个士兵拿子弹，一个士兵拿枪，那是那时候的悲剧。人枪分离啊，就赶紧烤碎了。遇到状况的时候，哎，潘婶真的遇到突发状况要掏枪的时候，不会不会，我亲戚嘞，我亲戚你要你这么挺过，你可以应付了任何的状况吧。连爷爷那时候都还有一些要求，马英九现在没有要求了。所以说呢，马英九解释再多，萧旭成啊，原再多的这种说法，我觉得台湾人看在眼里的，什么记不记住，记住只要两天，真的，飞到长沙啊、哦，两天啊，三天两都可以了。你多一大堆的歪流行程是干什么？大家心知肚明的、 啊。月姐，这个哈、哦，这个是邱泰山， 嗯， 邱泰山是现在的陆委会主委， 早 前好像也当过法务部长，跟立法委员。 对， 他说啊。马英九访中的时候啊，他可能会见到不期而遇的人，而且另外一方面，他说这个叫做一分祭祖，九分交流。他说啊，马英九在盼马习二会， 是 可能吗？ 2012年马英九卸任以后，不，还没卸任的时候，2012年他一直希望能够跟胡锦涛能够碰面。那后来呢，这个马英九跟习近平在新加坡碰面，这对于马英九来讲可以说是他人生当中啊最重要的事。可是呢，现在马英九希望跟习近平啊能够再次的碰面，这是马英九对他自己人生定位的再上层楼，所以他完全不管国民党现在内部有非常多的问题，也不管说他这次去会不会给台湾造成非常大在国际上面所可能造成的误解，也不管说台湾现在面临中国的压力，这么强大的压力之下，会不会因为他去中国而可能为台湾在未来带来任何的阴影，他完全不管，他只管他自己，他只管是不是他能够跟跟习近平再碰到面，他是不是能够造成他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马习二会。我给大家看一些的这个新闻啊，这是美国众议院外交的领袖，那他们在这个上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那他们所发布的，那他们说他们很担心啊，台湾没有准备好，那台湾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没有准备好，那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他们提醒台湾没有准备好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们说到提醒华府一定要赶快提供台湾的武器，还有呢要赶快联合 AUKUS 跟 QUAD 这些帮助台湾能够武装自己，帮助台湾能够抵抗中国。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昨天也有很多人谈到了老虎小组，这是帮助台湾，我们在这个军售的部分有很多的这个武器其实是有落后的情况，那如何能够让台湾能够及时的拿到武器，能够保护台湾，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马英九这次他去中国干什么？我给各位看，这是萧旭曾在接受香港媒体啊，就是 HK01，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中国的内容农场。那这个是中国的大外宣、大内宣的一个放话的管道，这是中国认知作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农场。他在这个当中，他讲萧旭成怎么讲？他说啊，马英九此行啊，统一，因为就写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增修条文的前言当中啊，统一不应该是个禁忌的话题。如果中国他讲大陆了，主张和平统一，两岸学生可以讨论如何统一，有什么条件统一，甚至于辩论统一的议题。他说最重要的还是跨出那一步啦，那跨出那一步是什么？跨出那一步就是统一嘛。那问题是马英九，你告诉刚才这个 Thank you 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所有人，告诉国民党，告诉台湾人说，他是要去北蒙的呢，他是要去扫墓耶。可是萧旭成在接受香港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怎么跟香港人讲的？他怎么跟中国人讲？他是要去谈统一的。问题是我们谁有授权他去谈统一？问题国民党有授权他谈统一吗？问题他现在是一个现任的总统，他连枪都不敢带，中国叫他跪着爬着去他就跪着爬着去，那他代表谁去谈统一？我们谁要跟中国统一啊？所以这个是现在我觉得国民党遇到最大的问题。我们刚刚第一个钟头讲了非常多哈，这个现在国民党里面有朱立伦，然后有侯友宜，然后他们互相斗来斗去。现在最大国民党的问题是在马英九。马英九3月29号去中国以后，他在南京、在上海、在重庆， 那他到底讲什么话？欸，我觉得国民党今晚也出来蛋呢，欸，而且我们台湾买出来蛋啊，虽然说马英九的新闻在国际上面的曝光度不见得说会像蔡英文总统在国际新闻的曝光度上，因为那代表的层级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但是马英九，你对中国来讲，中国就是希望他要介入台湾的选举，他要赢得台湾的选举，最重要的就是国民党要赢嘛，嗯。那国民党要赢的话，他要有一个窗口。现在这个窗口，马英九自己送上来，他就把这个头送上来，赶快找我。他要的是话语权，所以这次他有没有可能跟很高，就是中共很高层的人见到面呢？我觉得有可能。 可是他上次马习会回来之后，好像中国也没有把他当成窗口啊，他把他当成拜票的这个元凶啊。我问东豪哥，我在这个前你讲之前，我要讲一下国民党。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想卡打想主，他一方面又要跟共产党保持前夫前妻的关系，一方面又要这个来台湾开启第二春啊，开启第二春之后，时不时又要回去找前夫前妻叙叙旧。所以萧旭成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劝和不劝离嘛，传统家庭都会这样啊，你啊卖完给大家。现在的问题，你们两个要和就不要跟台湾扯上关系啊，台湾的主流民意是没有要跟你和的啊。啊，那你如果要专心待在台湾这边，不要一天到晚回去你前夫前妻的家，不要一天到晚提他，想卡打想准。所以为什么国民党他坚持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九二共识，坚持一个全世界只有他承认的这种政治话语，原因就是他现在其实他是一个空中城堡，他徘徊在两岸之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落地生根要落在哪边呢？到底是要统一什么东西，跟谁统一啊？ 我那么讲，因为礼拜一嘛，哈，马英九就出发了。先问一件事情啊，马英九这次的祭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有人说是他想回去祭祖嘛，哈，如果是马英九主动的，今年去跟明年去，明年2004年选完了，应该争议比较小。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朱立伦什么都不知道。朱立伦什么都不知道。 对。 那你认为那个时候国民党最强母鸡侯友宜知道吗？ 不知道。 侯友宜也不知道。好，那我有没有想说要先搞清楚是主动还被动？我直接跟你讲，被动。是人家要他去了。是国台办那边要他去了，是政协要他去了，是对台工作小组要他去的了，所以才会在农历年前，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萧旭成被叫去。但是什么时间点，为什么是这次用清明祭祖，这是好玩的地方。好，问题来了，以下责任推给尚逸夫。尚逸夫刚好昨天我们在聊天，因为我们录了一个清明节的一个节目。 我补一句话，主动叫做祭祖，就马英九自己主动去叫祭祖嘛。啊，如果是被动，是他们叫来的，是跨拐孙呢。 弄一下子， 对不对？ 弄一下子。我为什么讲这样子哈？在马英九办公室公布日期之前，一个礼拜，刚好国民党在新北有个大佬去看了马英九。到了马办，直接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要去上海？为什么？因为他刚从上海回来，上海台办就跟他讲说，你们有重要的人要来。你想，什么叫重要的人？表示关系还不错嘛，上海台办能怎样嘛？所以他想想重要的人，他就想说，马办问看，他是马英九，我们的前总统，你现在叫他马先生。过去每年都会去他家里吃饭，好，安内五清社哈，新办，马英九这边跟他讲没有， 当过党职啊， 有，马英九这边跟他讲没有， 不要讲观众听不懂的， 一个礼拜以后看到新闻，一个礼拜后看到新闻，就这样子，马英九会去人家家里吃饭的人， 你都没有跟他说实话， 熊害了应怎样？好，那你这个叫你主动，第二个。电视台、报社在北京都有记者。马办在公布行程之后，你去找那个新闻稿，下面是欢迎采访。问题来了，很实际哈。当记者，想马英九要去祭祖，你临时公布这个行程，如果我要从台湾派记者的话， 因为他一定会有礼遇，他一定有前导车，他一定没有红绿灯。我这边台湾的记者怎么跟？ 跟不上。 只有一个方法，我这个新闻，不管是报纸、电视台，我的记者是什么？是跟着你的团一起走，我才跟得上。 所以要马英九自己选。 好，问题来了，问问看台湾各家媒体，这一趟采访马英九从哪里派人？从北京直接派，所有的记者行程谁安排？国台办。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跟你讲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啊，侯友宜啊，对马英九的事情只敢讲尊重，朱立伦知道多一点说祝福，侯友宜什么都管不到，侯友宜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要去当国家总统 补习， 你然后呢，马英九跟你讲你要补习，你三名都不怎样，你的老师还是马英九推荐给你的，你什么都不懂啊。你在看马英九这一趟去祭祖，如果今天马英九还代念着代两公共鸣洞，还有个机会是不是可以重返执政，他不会是今年去。我现在讲这个话对民进党人没有任何影响，我讲这个话是讲给国民党的支持者听的，就是今天的马英九如果还有在意国民党的未来，他不会是这个时候去。现在的关键为什么什么都不要，为什么什么枪啊，这些都安全上面这些都无所谓，因为他觉得他相信中国会保护他嘛，不需要嘛。啊，你们希望我这边不要有这些提出这些要求，我就配合你嘛，所以没有任何要求啊。那回头过来还是一句话，那为什么中国要他今年去？ 就是要统 一嘛，两会之后为什么要马英九做这个动作？ 统战元年嘛，人家讲那么清楚了， 所以。我现在讲的话不是讲给民进党的支持者听的，我是讲给中间选民听的。你们要看得懂这一趟的马英九的基础，人家中共是怎么在玩的。 我其实感到很悲伤又很荒谬，你知道吗？孙小雅前一阵子讲说，美国两党难得齁，就历史以来第一次高度共识，谈到台湾议题就是高度共识。 没错。 这是美国他的态度。另外一方面，美国两个要选总统的人齁，谁敢跟俄罗斯有往来，谁就会出大事。不是说当上总统之后什么外交往来，不是，是你选前就哦，我跟俄罗斯的谁很好，这种事情拿出来说嘴你就完蛋了。 不能，那你只要很严重，那个有私交你就倒霉了。 对，甚至是拜登的儿子，就是那种已经签很远的地方，稍微跟中国俄罗斯契约有点关系，被拿出来打。我们的前元首可以去我们的敌国里面去旅游观光祭祖外交， 我们的前元首他还带领了一大堆人在散播以美论，现在美国的包括空军包括海军甚至于他们的国民部队都在说我们台湾这个很棒，然后要来保卫台湾，台湾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在散播以美论，这不是很荒谬吗？ 悲愤又难过。广告之后回来继续生气。马英九马总统就是厉害，抱歉不能讲总统，马先生就是厉害。想知道自己很久没有新闻了，帮自己做一条新闻，只是想要出国旅游祭祖外交而已。来，这个是马英九从去年到现在的声量表，你可以看到 六亿啦， 没有人理他，没有人理他。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先跟他六亿是在讲那个大谷祥平的签约金。来，这一排是他从2022年9月份以来的声量，有一次跟苏贞昌对呛，讲说中华民国总统讲台湾国庆日不正当，应该是跑去跟蔡总统对呛，这个好像大家也没什么印象。不过这一次直接一口气超越去年全年， 他说总 统三月二十号说他有可能要赴陆祭祖，避政治效应不访问北京，直接历史新高。也是蓝营哦，我们今天介绍好多蓝营的说法，这些内行的说法都不是我们可以猜测模拟或者是人工 AI 出来的。双鹰出访中美隔空较劲，鹰第一个是这个前鹰是去中国，前一个鹰是马英九去中国啊，后面后果不是前因后果啦，那个另外一个鹰应该是小鹰去美国隔空较劲。那被唐湘龙蓝营名嘴啊说 马英九是为中华民国扫墓，哇，这个连我都不敢讲那么重，哎、欸，这个讲的比台独还要 啊，不是中华民国已经 对他的意思是中华民国已经死了， 把中华民国扫进坟墓的意思吗？ 我知道现在进行式它是动词，就他是要去做这个动作。我不会这样子讲啦，但是他讲的话显然非常非常非常的重，所以文成兄，怎么有办法一个总统出访搞到被蓝绿夹杀，里外不是人，全世界地球上唯一会笑的只有共产党，做这个政治效应要干嘛？ 哎、欸，看我们现在在讨论马英九哈，让他去这一个中国的分量哈，好像要增加，不然之前都没有声量啊。好，这个现在一直讨论他哈，让他去这个中国还好像更有讨论度。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他现在去中国其实去祭祖哈，那就是中国要的一个大外宣嘛。现在蔡英文接下来哈要去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结果来了一个前总统马英九要去中国，是一个集权独裁的一个国家，那刚好让这一个外国的媒体就觉得说，到底现在台湾是要往这个自由民主同盟的国家走，那还是往这个中国哈这个集权独裁的国家走？那这种 confuse 就是中国要的大外宣嘛。那很明显的，这个马英九就很喜欢这个往中国那边走，然后他也对于说中国的这个邀请，祭祖的这个邀请，他也觉得欣然接受。祭祖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动作，你可以说还是祭祖。咱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统战的一个动作了嘛。 都是非洲人， 都是非洲，都是中国人。所以他现在过去呢，哎，他就忘记了自己的前总统的身份。其实老实讲哈，这个在马英九啦，他在1998年，大家还记得，他要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在那时候的我们的李前总统是怎么挺他的，把他手拉起来，就说你是喝这个台湾水，是台湾米长大的新台湾人。那因为新台湾人，哎，让马英九就是说，哎，好像是族群融合，让他当选了台北市市长。那结果呢？你看，这个他自己要选总统，没选总统的协助呢，他怎么讲呢？这个坚决主张台湾的前途由谁来决定？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好，因为选总统的协助，你喜欢来讲哦。2008年他选总统的时候，要往这个台湾主权独立这边靠嘛，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啊。如果说这个台湾的前途必须要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哦，这是他讲的哦。那结果。到了这个2017年他已经卸任了，卸任总统的时候他怎么讲，他在一个的演讲的场合里面提到说，同意啊，必须要由两岸的人民共同来决定，打脸2008年自己要选这个台湾总统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还有，这是在2016年，好，2016年10月18号他刚卸任，卸任没多久呢，他去马来西亚呢参加一个演讲，那参加一个演讲呢，本来邀请单位是说齁啊，我们用是用这个前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来邀请你齁啊，请你当 speaker 去做演讲。可是到那边之后呢，发现主办单位把他的前总统的头衔拿掉了啊，他很生气啊，他很生气就跟这个主办单位抗议啊，他说我也知道齁，这个是这个中国这个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齁搞的鬼，然后他就很委屈，他说我在台湾当了8年总统，被大家说亲中卖台，就到了马来西亚去，还要被你们中国这样子宠，就是说把我这前总统的这个头衔拿掉，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牌子，哎，自己做一个牌子说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所以他知道会抗议嘛，他说我如果不抗议的话，哈，就是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台湾。 他这一趟， 对啊，现在如果现在去中国嘞，他就现在中国总统不见了，中华民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马先生。那请问一下马英九，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对得起台湾吗？啊，都对不起嘛。啊，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之下，马英九去错面自干哦。啊，人家说这个用马先生啊，你也干嘛说啊，讲啊讲后哦，是对等呢。啊，配枪啊不用啦，枪弹分离可以啦。好，因为去那边中国会保护他。啊，在这种情况下去那边又配合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一个大外宣的行程，不管是这个国民党溃败的行程也好，还是说这个抗日的行程也好，去那边完全就是配合中国大外宣啊。好，那我觉得